弟兄姐妹们，主你平安。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主你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生命气息聚集在一起敬拜主。 感谢主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聚集一起敬拜祂。 今天要透过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九节， 今天要透过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九节 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主，求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你真理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主，甚至我们能够走在主你道路上，将这段时间交托主，奉耶稣名求祷告，阿们。这时候我要请三位的青年人来协助我一件事情， 现在我要请三个年轻人来协助我一件事， 来，我请他们出来啊！ 我请他们出来。 他们三个人等下会喝水。 他们三个人一阵会饮水。 每个人手上有一个的杯，有一个水。 每个人的手上有杯，里面有水。 我会叫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出来喝给大家看。 我会叫他们一个一个出来饮给大家看。 然后我要弟兄姐妹们做一个东西。 我要弟兄姐妹做一样嘢。 猜谁是真正喝水的那一位？ 猜下边个系真正饮水嗰位？ 当中有人是假假喝水的， 当中是有人假假喝水的， 大家要注意哈， 大家注意。 我们先请第一位佳慧先， 我们 好，我们先请她来喝水。好喝好喝， 好饮好饮。 好，我们请第二位杰怡， 我们请杰怡。 好，我们请第三位 Ryan， 我们请第三个人。 好，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要问问大家了 我要问大家， 有谁觉得佳慧在真正喝水的，请你举手。 有哪个觉得佳慧是真正饮水的，举手。 举手。哇，有人举手啊！好，谢谢。有谁觉得杰怡在真正喝水的，请你举手。 哪个觉得杰怡是真正饮水的，举手。又有人举手。 谢谢。有谁觉得 Ryan 在喝水的，请你举手。 哪个觉得 Ryan 在饮水的，举手。 好，谢谢。 多谢。 我们要来揭晓答案当中有人猜错了。 我们来揭晓，当中是有人猜错的。 我们看谁真正在喝水。 我们看看谁真正在喝水。 我们请佳慧把她的杯倒，看有没有水出来。 我们请佳慧将水倒出来。 佳慧的杯没有水，她没有，她在假假的喝水。 佳慧的杯没水。 我们请杰怡。 我们请杰怡。 也是假假的喝水。 又是假假的喝水。 Ryan有水吗？我们看看Ryan有水吗？ 我来看看 Ryan 有水吗？ Ryan 的有水嘞，好，谢谢，可以放心，谢谢。我们给他们三个一个掌声一下哈。 我们给他们三个一个掌声。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请问猜容易猜谁在喝水吗？ 请问容易猜谁在喝水吗？ 我相信不容易 我相信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让你有机会， 但是如果我给你机会， 站靠近他们， 最靠近他们， 用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们的时候， 用更多时间去观察他们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猜对的， 我相信你会猜对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有人可以真的在喝水， 今天有人可以真的在喝水， 今天也有人可以假装在喝水， 也都今天有人可能在假装在喝水， 这表示了， 这个表示了 真和假， 真和假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请问分辨真和假重不重要？ 请问分辨真和假重不重要？ 重要吗？ 重要吗？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你认为不重要， 如果你认为不重要， 真的也可以， 真的都得， 假的也无所谓， 假的也都无所谓。 那么来到月尾的时候，老板给你工钱用假钱可以吗？ 来到月尾的时候，老板给你工钱的时候，给你假钱行不行？ 给你假支票可以吗？ 给你假支票行不行？ 肯定不可以 肯定不行。 你能够接受？ 你可不可以接受？ 用正版的价钱买假货吗？ 用正版的价钱买假货吗？ 没有人能够接受 没人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给你孩子喝假的奶粉吗？ 你可以接受给你小朋友喝假的奶粉吗？ 你可以接受医生开假的药给你吃吗？ 你可以接受医生开假的药给你吃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坚持， 我相信大家都很坚持， 我们要真的， 我们要真的， 我们不要假的， 我们不要假的。 那么请问， 请问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 我们会不会面对？ 我们会不会面对 真和假的信仰呢？ 真和假的信仰， 会 会。 我们会面对真假信仰啊！ 我哋会面对真假信仰， 因此我们也需要有聪明智慧。 因此我哋需要聪明智慧， 我们要去辨认。 我哋要去辨认 哪一个是真的， 边样系真嘅， 哪一个是假的， 边个系假嘅。 而当你找到真的时候， 当你揾到真嘅时候， 你要坚持， 你要坚持 相信他， 相信佢， 相信真的， 相信真嘅， 而不是假的， 而唔系假嘅。 其实偶尔有一些的信徒或者基督徒， 偶然有啲信徒或者基督徒， 他会来问我， 佢嚟问我， 牧师啊， 牧师， 你认识这间教会吗？ 你识唔识呢间教会？ 你这间教会是不是异端啊？ 你呢间教会系咪异端？ 我可以参加这间教会的聚会吗？ 我会可以参加呢间教会嘅聚会吗？ 每次我收到这种类型的提问的时候， 每次我收到呢种类型嘅提问嘅时候， 我会感到一点高兴， 我会感到高兴。 安慰， 安慰， 当然也担心啊。 当然亦都担心。 值得高兴和安慰的是， 值得高兴同安慰嘅系， 我看到这班的信徒， 我睇到呢班信徒， 或者这班的基督徒， 或者呢班基督徒， 对信仰是认真的， 对信仰系认真嘅， 对信仰是会谨慎的， 对信仰系谨慎嘅。 而他们的认真和谨慎， 而佢哋嘅认真同谨慎， 应该值得我们基督徒学习的， 应该值得我哋基督徒去学习。 至于担心呢？ 至于担心。 我担心有人会离开正道， 我担心会有人离开正道， 担心有人会离开真理， 担心会有人离开真理， 担心有人不晓得怎么去分真理或者是假的， 担心有人不懂得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的。 对教会是否是异端的这样子的提问， 对于教会是否是异端这样的提问， 我都很谨慎的去回应， 我会很谨慎地去回应。 当然问了过后，我会去看一些的，找一些的他的背景， 当然我会去找一些背景， 我会特别提醒他们， 我会特别提醒他们， 你要先去关注， 你要先去关注， 了解， 了解 某某教会的教导是什么， 某某教会的教导是什么， 某某教会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某某教会他相信的是什么， 他们相信的跟圣经是否一致， 他们相信的跟圣经是否是一致， 如果跟圣经是对立的， 如果跟圣经是对立的， 比如说， 譬如话， 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 佢哋唔相信三位一体嘅神，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佢哋唔相信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佢哋唔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佢哋唔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些的教导或者教义的话， 如果佢哋唔相信呢种教导同教义嘅话， 那就我就会提醒他们， 咁我就会提醒佢哋，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甚至。 甚至 不要接触这间教会， 唔好接触呢间教会， 因为圣经记载说什么？ 因为圣经记载乜嘢？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一二三，亲爱的，一切的灵都不可都信，总要查验那些灵是否出于上帝，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圣经告诉我们， 呢度同我哋讲， 一切的灵都不可信。 一切的灵都不可信， 要去查验， 要去查验 是否那个灵是出于上帝的， 是否那个灵是出于上帝， 因为在这个世上已经有许多假先知出现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假先知出现了。 主耶稣也曾经教导和警戒， 主耶稣也都曾经教导和警戒。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耶稣也给我们提醒， 耶稣又给我们提醒， 要提防， 要提防 假先知， 假先知， 他们会主动来到你们那边， 他会主动来到我们这里。 外面好像看起来 OK 了，是基督徒， 外面看起来应该是基督徒， 但是里面却是一只狼， 里面却是一只狼。 主耶稣也说， 主耶稣也都讲，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 这个也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 甚至圣经也记载说， 甚至圣经也都记载说，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有许多人迷惑人的已经来到世上， 他们不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完成的工作，而要得到充足的奖赏。已经有许多迷惑人的人在这世上了， 已经有很多迷惑人的人来到世界上， 特别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特别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其实是异端， 其实异端 不是现今才有的， 不是现今才有。 从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 从刚才大家读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给我们知道， 在古时代， 在古时代 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甚至上帝， 甚至上帝， 他也透过他的话， 是透过他的话， 也透过主耶稣， 也都透过主耶稣 来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来警戒我们， 来警戒我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提防， 我们要提防， 我们要分辨， 我们要分辨。 今天的正道经文， 今日嘅正道经文 取自哥罗西书， 取自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是一封监狱书信， 哥罗西书系一封监狱嘅书信， 是保罗当时在坐牢的时候他写的， 系保罗坐监嘅时候写嘅。 保罗写这封嘅书信， 保罗写一封书信 给哥罗西的这个教会的信徒， 俾哥罗西教会嘅信徒， 主要有一个目的， 主要有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哥罗西这个地方。 因为哥罗西这个地方 出现了异端教导的人， 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异端教导的人， 为了教会， 为了教会， 保罗要写这封的书信， 保罗要写一封书信， 提醒当时的信徒们， 提醒当时的信徒们， 在书信里面， 在书信里面，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异端错误的教导。 异端错误的教导， 他也告诉信徒， 他也都跟信徒说， 什么是正确信仰的立场。 乜嘢系尽正确信仰嘅立场？ 而且，他也去改正这些的错误。 佢去改正呢种错误。 我们可以去读完整本的哥罗西书。 我哋可以读晒成本嘅哥罗西书。 但是我今天只从这本这种这卷的书卷。 我今日净系从呢卷书卷。 只是拿它的一部分。 攞佢嘅一部分。 就是今天正道经文。 就系今日嘅正道经文。 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你同大家一起探讨。 保罗，他对于异端的教导。 保罗对于异端的教导 和给予的提醒是什么？ 同给予提醒是什么？ 其实今天的经文， 其实今日的经文 只有四节， 只有四节， 短短的四节， 短短的四节，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要分辨异端， 要分辨异端， 要分辨真假信仰， 要分辨跟真假信仰，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在于， 就是在于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如果你去读这四节经文， 如果你读这四节经文， 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 保罗不断地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保罗不断地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他不断地劝勉和提醒基督徒， 他不断地劝勉同提醒基督徒， 不止当时啊， 不单止当时， 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啊， 也都包括今日的我们， 提醒什么呢？ 提醒什么呢？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是属基督的。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的， 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 因着在基督里， 因着在基督里， 我们得到一切的智慧和聪明， 我们得到一切的智慧和聪明， 还有知识， 还有知识， 去分辨真假的教导， 去分辨真和假的教导， 甚至在基督里面， 甚至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那个能力， 我们有这个能力， 甚至信心， 甚至信心， 站稳在真理上， 企稳在这里， 以致不被异端影响， 以致不被异端影响， 而离开上帝， 而离开上帝。 所以在基督里， 所以在基督里，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而且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们要注意几件的事情。 我们要注意几件事。 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生根建造。 生根建造。 从刚才的经文。 从刚才的经文。 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要靠着他而生活。 就要靠着他而生活。 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充满着感谢的心， 充满着感谢的心。 透过这两节的经文， 透过这两节经文， 保罗劝勉基督徒， 保罗劝勉基督徒， 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既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那就表示， 就表示着， 既然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 既然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既然我们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既然我们承认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既然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已经建立了那份关系， 既然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了那份关系， 我们就应该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而活， 我们就应该靠着主耶稣基督而活， 特别是按照他所教导的， 特别是按照着他所教导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领受的， 那就是指真理， 那个就是指真理， 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在真理上， 在真理上， 不断地在基督里面， 不断在基督里面， 生根建造， 生根建造， 以致达到一个信心坚固， 以致达到信心坚固， 站稳在真理上， 站稳在这个上。 什么是生根？ 什么是生根？ 生根就好像一棵的树， 生根就好像一棵树， 它要扎根深入进到泥土里面， 它要扎根深入在泥土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树根， 树根 它的功能就是吸取养分， 它的功能就是吸取养分， 而且树根越深， 而且树根越深， 树就会越稳固， 树就会越稳固， 它能够成为树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 它可以成为树稳固的一个基础。 保罗要基督徒在基督里生根， 保罗要基督徒在基督里生根， 表示， 表示 保罗要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稳固的基础， 保罗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稳固的基础， 跟主耶稣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的关系， 跟主耶稣基督有很深入的关系， 不断地经历主， 不断地经历主， 不断地去认识主， 不断地认识主， 不断地从主那里吸取真理， 不断地从主那里吸取真理， 而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信仰， 而建立一个稳固的信仰。 其实保罗不单单要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 保罗不单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生根， 他要我们建造， 他要我们建造。 生根， 生根 是在地底下的， 是在地底下， 你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 建造呢， 建造呢， 是好像建造房屋在上面的， 就好像建造房屋在上面， 是看得见的， 是看到的。 保罗要我们从根基不断地往上发展的意思， 保罗要我们从根基不断地往上建造， 一直不断地建完整间的屋子， 一直不断地建完整间屋。 保罗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建造， 保罗要我们在基督里建造， 表明了， 表明了 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因着在基督里面有这个的根， 因着基督我们有根， 我们不断地在地史上面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在地面上活出基督的生命。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保罗要我们不断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保罗要我们不断地活出基督的生命， 让人看到这间的屋子， 给我们看到这间屋， 或者看到这棵的树， 或者看到这棵树， 意思说让人看到基督徒的品德， 意思就是说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品德， 看到基督徒的生命， 看到基督徒的生命。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往往我们在信仰上， 往往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忽略了这个生根建造， 我们忽略了生根建造， 可能我们有关注， 或者我们有关注，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关注的， 我们关注的， 是看得见的， 是看到的， 是在表面上的， 是表面上的， 这些的建造， 这些建造， 而忽略了， 而忽略了， 看不见的生根， 看不到的生根。 比方说， 譬如说， 我们常常会看， 我们时常会看， 有没有结果子啊， 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传福音啊， 有没有传福音， 有没有侍奉啊， 有没有侍奉， 有没有来聚会啊， 有没有来聚会。 我们却忽略了， 我们忽略了 信仰的根基的问题， 信仰的根基的问题， 是否他的根基稳不稳啊， 他的根基稳不稳， 是否他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啊， 是否跟主的关系好不好， 他有没有常常亲近主啊， 他有没有时常亲近主， 或者有没有不断地从主那里吸取真理啊， 有没有不断地从主那里吸取真理。 其实， 其实 当我们有真正的这个信仰根基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有真正的根基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抵挡异端的这个的渗入， 我们正可以抵挡异端的渗入， 我们才能够经得起属灵风浪的考验， 我们正可以经得起属灵风浪的考验。 根不稳， 根不稳， 树很容易倒， 树就很容易倒。 我们属灵生命的根不稳， 我们属灵生命的根不稳， 我们很容易被人挪去， 我们很容易被人挪去。 所以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生根建造？ 我们要怎样可以生根建造？ 我们一定要回到信仰的基本功， 回到信仰的基本功。 什么是基本功呢？ 什么是基本功？ 过着读经、祷告、敬拜和侍奉的生活， 过着读经、祈祷、敬拜、侍奉的生活， 活出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活出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已经忽略， 已经忽略 或者看小， 或者小看 这些信仰的基本功， 这种信仰的基本功， 特别是老信徒， 特别是老信徒。 所谓老信徒， 所谓的老信徒， 就是指做了基督徒很久的， 就是做了基督徒很久了。 越成为基督徒越久， 越成为基督徒越久， 越忽略读经、祷告、敬拜、侍奉， 越忽略读经、祈祷、敬拜、侍奉的生活， 越少活出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越少活出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你说我在观察， 有时我在观察， 刚刚信主的， 刚刚信主的， 洗了礼， 洗了礼， 他很敬，他常常读经的， 他时常都读经， 他会祷告的， 他会祈祷， 他会问你牧师应该怎么祷告， 他会问你怎样祈祷， 我应该从哪里读起， 我应该从哪里读起， 我可以参加什么侍奉， 我可以参加什么侍奉， 我应该怎么敬拜， 我应该怎样敬拜。 甚至他对主很有信心了， 他对主很有信心， 甚至他会不断的追求， 甚至会不断地追求， 查经班也来， 查经班又来， 祷告会也来， 祈祷会又来， 有什么的课程也来， 有什么课程会来， 会不断的追求， 会不断地追求。 但是越成为基督徒越久后， 但是越成为基督徒越来之后， 这些的基本功， 这基本功， 我们可能看小了他， 我们可能会看小了， 忽略了他， 忽略了。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已经有许多人， 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有许多迷惑的人，迷惑人的人， 已经有很多迷惑人的人， 又或者是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 或者很多假教师、假先知， 甚至我们所说异端出现在这个世上了， 或者我们说的异端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不被异端影响呢？ 怎样可以不被异端影响？ 不陷入到这个假信仰里面呢？ 不陷入在这个假信仰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有稳固的生根建造， 我们一定要很稳固的生根建造。 所以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恢复， 恢复 过着基督徒基本功， 过着基督徒的基本功， 过着读经、祷告、敬拜、侍奉的生活， 过着读经、祈祷、敬拜、侍奉的生活， 不断地活出对上帝的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不断地活出敬虔、顺服、信心和追求的生命， 以致我们在整个的信仰上，或者在整个人生的道路上， 以致我们在信仰上、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不被动摇， 我们不被动摇。 那是保罗给的第一个提醒， 这个是保罗给的第一个提醒。 第二个提醒， 第二个提醒， 在基督里辨别真理， 在基督里辨别真理。 圣经经文告诉我们， 圣经经文跟我们讲， 我用和修本， 我用和修本，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 免得有人用他们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 不照着基督， 不照着基督， 而照着人间的传统， 而照着人间的传统， 和世上粗浅的学说， 和世上粗浅的学说， 把你们掳去， 将你们掳去，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保罗透过这两节经文， 保罗透过这两节经文， 再次警戒， 再次警戒 基督徒要警醒， 基督徒要警醒， 要谨慎， 要谨慎， 特别要去分辨，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 要晓得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 其实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的话， 我们很难去辨别的， 我们很难去辨别。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的话，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我们会在基督里面 认别真理，分别真理，辨别真理。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辨别真理。 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不是，什么是假的信仰。 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不是真的信仰。 保罗很清楚指出， 保罗很清楚地指出 异端教导的特点， 异端教导的特别， 那就是他们不照着基督， 就是他们不照着基督， 他们是照着人间的传统， 他们照着人间的传统， 世上粗浅的学说， 世上粗浅的学说， 把人 将人 从基督那里掳去， 从基督那里掳去。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若我们不照着耶稣基督所传递的真理的话， 如果我们不照着耶稣基督传递的真理的话， 基督徒很容易就被人间的传统， 基督徒很容易被人间的传统， 世上粗浅的学说， 世上粗浅的学说， 掳去， 掳去， 离开基督信仰， 离开基督信仰。 近这几年， 近这几年， 我相信你都听过， 我相信你都听过， 可能你亲身经历过， 或者你亲身经历过， 有关于异端来接触教会或者信徒， 由异端来接触教会或者信徒， 特别透过面子书， 特别是透过面子书， 网络， 网络， 或者是面对面的接触， 或者是面对面的接触。 如果你不晓得真理，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你对真理只是懂一点点， 你对真理只是知道少少， 当他们在跟你交谈的时候， 当他们跟你交谈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很属灵的， 你会觉得他们很属灵。 我开关引号属灵， 我有开关引号，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熟悉圣经啊，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熟悉圣经， 因为他们在交谈的时候， 因为他们交谈的时候， 他们一直用经文跟你讲话的， 他们一直用经文跟你讲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要让你放心， 他要你放心， 放下戒心， 放下戒心， 以致他们能够亲近你， 以致他们可以亲近你。 但事实上， 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传， 他们在传， 或者在说的， 或者在讲的， 他们扭曲了上帝的真理啊， 他们扭曲了上帝的真理， 扭曲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 他们扭曲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目的就是要基督徒离开真理， 就目的就是要基督徒离开真理。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全能神教会， 全能神教会， 或者东方闪电， 或者东方闪电， 他们已经被定为是异端了， 他们已经被定为是异端， 因为他们在神学上， 因为他们在神学上， 他们完全偏离了圣经的真理， 他们完全偏离了圣经的真理， 偏离了圣经的教导， 偏离了圣经的教导。 他们出很多的书啊， 他们出了很多书， 还有 CD 啊， 还有 CD。 我曾经拿过啊， 我曾经拿过。 你去读的时候， 去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他们教导是不对的， 他们的教导是不对的。 这本书还在我的家牧师楼那边， 本书还在我牧师楼那里， 我不敢丢啊， 我不敢丢， 我怕丢了有随时拾起来读就不好了， 我怕丢了随时有人执到就不好了， 可能要一面一页给它撕掉， 可能要一面一面地撕掉。 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们否定三一上帝， 他们否定了三一上帝， 甚至他们乱用经文解释， 他们甚至乱用经文来解释， 乱乱解释， 乱乱解释。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是以女性的身份来的， 是以女性的身份来的， 称女基督， 这个女基督 更离谱的， 更离谱的。 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的， 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 他们认为我们现在上帝有新的启示给他们了， 他相信上帝有新的启示给他们。 甚至更离谱的是， 更离谱的是， 他们认为圣经里面的基督耶稣， 他们认为圣经里面的基督耶稣 没有完全真正做了救赎的工作， 没有完全做了真正救赎的工作， 要等现在这个女基督来完成它， 要等到现在这个女基督来完成它。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对真理不熟， 如果你对真理不熟， 你可能就会说， 你可能就会说， 是哦是哦， 是的是的， 是哦是哦， 是的是的， 你就被掳去了， 就会被掳去了。 我认识一位牧者， 我认识一位牧者， 他真的异端早上进他教会里面一起崇拜， 有一个异端入落去个教会嗰度崇拜， 东方闪电的， 东方闪电， 还跟这个牧师说， 系同呢个牧师讲， 他拿了很多他的所谓的资料、书本、CD 送给这个牧师， 系攞咗好多资料、书本、光碟送俾呢个牧师， 牧师送给你， 牧师送俾你， 以后你跟着这个教导， 以后你就跟住呢个嚟教导， 你所教导的圣经是错的， 你所教导嘅圣经系错嘅，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你会不会分辨呢？ 你会不会分辨？ 刚才所说的， 刚才所讲的， 跟上帝的话，圣经是对立的， 同上帝的话，同圣经是对立的。 但是已经有许多的基督徒， 但是已经有很多基督徒， 包括牧者， 包括牧者， 已经在接触被这些的影响了， 已经开始接触被影响。 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和小心，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 如果不懂得分辨真理， 如果不懂得分辨真理， 你可能会相信他们的教导， 你可能会相信他们的教导。 除了异端， 除了异端，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忌讳或者是避忌， 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这个忌讳和避忌。 我们常常讲的板凳，板凳， 我们时常讲的板凳， 可能你有听过许许多多很多板凳的事情， 可能你听过很多避忌的事情， 但是其实很多板凳的东西， 其实很多避忌的事 跟圣经是没有根据，没有圣经根据的， 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但是偏偏， 但是偏偏 有许多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会去相信他， 会去相信他， 以致没有见证， 以致没有见证。 保罗给我们提醒是什么？ 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 免得有人用他们的哲学， 虚空的废话， 虚空的废话， 不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按住耶稣基督的教导， 而是人间的传统， 而是人间的传统， 世上粗浅的学说， 世上粗浅的学说， 把你掳去了， 将你掳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面辨别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在基督里辨别真理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辨别真理呢？ 怎可以在基督里面辨别真理呢？ 一个很重要的行动， 一个很重要的行动， 以圣经成为信仰和生命重要的基础， 以圣经成为信仰和生命重要的基础。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圣经是上帝所 默示的， 默示的， 它是以教导， 它是以教导， 督责， 督察，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甚至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甚至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圣经为信仰和生命为重要的基础， 以圣经为信仰和生命的基础，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高的基础， 是我们生命最高的基础， 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准则， 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准则。 因此我真的鼓励你， 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 我们真的要多多读圣经， 我们要多多读圣经， 好像诗人一样， 好像诗人一样， 昼夜不断地思想上帝的话， 昼夜不断地思想上帝的话， 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 让我们整个生命是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不然异端或者假道理， 如果不是的话，异端或者假道理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不懂分辨， 你不懂分辨， 反而被迷惑了， 反而被迷惑了。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我们需要去分辨， 我们要需要去分辨， 真的它一定是真的， 真的它一定是真的， 假的， 假的 它不可能变成真的， 它不可能变成真的。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 特别在信仰上， 特别在信仰上， 真的喝水假的喝水对你来说没有影响了， 真的喝水和假的喝水不应该说没有影响， 但是信仰的真假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信仰的真假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我以犹大的话为结束， 最后我以犹大的话为结束。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来一二三。亲爱的，至于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借着圣灵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有些人心中犹疑，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污染的衣服也要厌恶。愿大能保守你们不失脚，使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享荣耀， 威严、能力、权柄，从万古以前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的来认识你、信靠你，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更新。但是主，谢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在世上有许多的迷惑人的人，甚至假教师、假先知，但是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在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生根建造，以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辨别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走在正道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遇到许多的诱惑，或者许多的这些的身边我们可能不晓得的东西，但是主你给我们有辨别能力的这个智慧，好让我们真的是所做的一切讨神你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以一首诗歌回应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回应，成为我意象。让我们一起站立。 光光